准备，爱在心扉。乌撒乌撒，放轻松，快乐摇摆，张开双手，迎接蓝蓝大海。乌撒乌撒，把烦恼统统抛开。Say yeah, say yeah, 乌撒乌撒。 OK, 活力派临近尾声，祝你开心，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。 闭上了眼睛，捂住了耳朵，不在乎什么，不露痕迹的微笑附和着，习惯把情绪遮住，悲伤蔓延也会变得无助，背对人群，体会当中孤独，终于发现若真的幸福，又何必奢求所有人祝福。就是我，无论被人簇拥或独自落寞，无论如何，我还是我，我宁愿平凡的简单，也不愿陪这个世界复杂着。看惯了平淡，习惯了遗憾，就不必刻意为难，假装敷衍的用力表演的，我也根本不用拆穿，悲伤蔓延也会变得无助，没必然气体会当中孤独，终于发现真的幸福，又何必奢求所有人祝福。无论如何，这就是我，无论被人簇拥或独自落寞，无论如何，我还是我，我宁愿平凡的简单，也不愿陪这个世界自落寞。无论如何，我还是我，我宁愿平凡的简单，也不愿陪这个世界不在。闭上了眼睛，